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福娃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他是中国新相声的代表人物，是近代相声艺术承前继后的关键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侯宝林侯派相声艺术风格，走出了自己的创作之路，为中国相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就是已故相声大师马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与您分享的就是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的小故事。像许多生于旧时代的人一样，马季的童年是苦涩的。小小年纪，马季就跟着远房亲戚去上海的一个织造厂做起了学徒。马季每天都要早早起床，将马桶倒掉，冲刷干净放好，还要把师傅的洗脸水打好，然后把被褥卷好，打扫屋子，擦拭桌椅，再伺候师傅吃早饭。马季聪明伶俐，手脚勤快，在师傅面前谦恭礼貌，跟小伙伴们又是情同手足。初来乍到，马季张嘴还是您吃了吗这一类的京片子，但到了上海没多久，马季就把弄阿拉这些词儿熟练地挂在嘴边了。他学方言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头晕目眩。下面我们就为您送上他的这段相声。马季呢，在其中模仿了南方口音非常浓重的医生，请欣赏马季赵岩和说的相声行业术语。 哪行哪业说话 啊， 都爱带着哪行哪业的术语， 哦，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哎，你仔细观察都是这样 啊。 工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啊、医务工作者的语言、文艺工作者语言，它都有区别。 哦，都不一样。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 医务工作者， 星期天呢他要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好事啊。 就因为他经常讲他这种医务上的术语， 嗯，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下去。 嗨 啊，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不行啊，我听他的话我吃不了啊。 那是你 啊， 要是我就吃得下去。 是吗？那咱俩人学一学。 怎么学？ 我就是那医务工作者。 嗯， 我请你到我这儿吃饭来。 可以。 我总讲我那些术语。 那怕什么呀， 保证你吃不下去。 我保证吃下去。 那好，你打外面进来吧。 哎，开始 来吧。 哎呦、啊、老马。 小赵同志你好。 哎， 你好你好。 怎么说话这味儿？ 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呐、啊。来到我家里不要客气啊， 添麻烦。 随便坐一坐。 是是是， 吃一点便饭就是了嘛。 哎呀， 啊，我不会做饭 啊，别客气， 吃一点便饭 啊， 便饭 啊， 便就是大便那个便了。 哎呀，也难说呀， 这医务工作者倒老离不开这字儿。行行 啊，随便吃一点好不好？ 啊，好好，谢谢。 到我这里千万不要客气 啊，您放心 啊，您随便吃吧啊，吃吧。 啊，这是什么呀？ 哪个？ 这个？ 这个 啊， 这是口条啊。 哦，口条 就是猪舌头。 哦， 猪的舌头 是啊。 你张开嘴 啊， 猪舌头嘛。 你别拿我这比， 大同小异嘛啊。 啊，猪舌头， 哎，很好吃的， 哎，好， 啊，你吃啊。 哎呀，我尝尝这个。哎， 等一等，等一等，我来看一看啊。 看什么呀？ 你看看， 嗯， 这个上面有疙疙瘩瘩的啊。这个疙疙瘩瘩的 啊， 就是这个猪本身来放射唾液的地方 啊。 唾液就是猪流的哈喇子啊。 哎呦， 哈喇子，你吃吧。 哎呦，不是你 啊， 不， 你不要客气啊。 不是客气。 什么？ 哎呀，是我换点别的吧。 可以，你换别的，随便吃好吧。 哎， 你吃吧吃吧。 啊，这是什么呀？ 哪个？ 这个 啊， 牛 心呢？ 哦，牛心， 牛心呢？ 哦，那我喜欢。 好，那你吃吧，吃吧。哈哈，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我看一看。哦，这一片是左心室的了。 哦，左心室 啊，如同人一样，左心室、右心室嘛。 怎么跟人联系上？ 啊，左心室的 啊， 你看这个毛血管啊，一条一条的啊。哎呦， 嗯， 上面凸起来了啊。 这怎么了？ 这恐怕是冠状动脉硬化的表现了 啊。动脉硬化， 人如果得了冠状动脉硬化，很快就死亡了。 哎呦， 我呀， 嗯， 有一个病人， 嗯， 昨天就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死掉了。 死了？ 你吃吧，吃吧，吃吧，你吃吧。 哎呀，我没事。你那儿都死一口子了，我吃不下去。 吃别的好不好？ 哎，换点别的。 吃别的，你随便吃啊。这 啊，这是什么呀？ 哪个？ 这个。 这个 啊， 羊肝呢？ 哦，羊肝， 羊肝， 哦， 羊肝很好啊。 是吗？ 羊肝有营养啊。 啊， 羊肝是明目的嘛。 哎，你讲这个我都高兴， 对不对？ 哎，对对对， 羊肝富有营养， 是是是， 还有维生素 A 了。 哦， 维生素 A 啊， 是 人得了肝癌呀。 哎，是什么？ 就是缺乏这个维生素 A。 肝癌啊， 肝癌啊，这是不治之症了。 老马呀，你别提这肝癌。 怎么搞的啊？ 你一提这肝癌我心里难过。 什么事情啊？ 我爸爸呀去年就是得肝癌死。 哎呀，我实在对不起你。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不应该讲这样的话。我肝癌肝癌，我不要这样讲嘛。 算算算， 不过放心，大胆的，你吃好了。 为什么呢？ 保证不是你爸爸的肝。 哎，真像话吧你了。 是 你这怎么说话呢？ 实事求是吧。 像你老这么讲，我怎么吃啊？ 这样好不好？我不讲话了，好不好？ 你不讲话行。 好，你吃吧，你随便吃啊，你吃。 你不讲我吃。 哎，你吃吧。 这是什么呀？ 哪个？ 这个， 这个 啊， 德州的扒鸡啊。 哦，扒鸡啊， 扒鸡很好的， 喜欢吃。 好，停。 你不讲话了？ 啊，不讲话，不讲话，你吃。 不讲我可吃了。 好好好，你吃。 嗯， 怎么样？ 香 香吗？ 好吃。 味道好不好？ 好。 你知道为什么味道这么好吗？ 为什么呢？ 你吃的这块是鸡屁股啊。 哎，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赵岩合作的相声行业术语。马季做学徒的时候常跟着掌柜的一起听收音机，有时候马季也学着掌柜的架势往沙发上一靠，二郎腿一翘，听着收音机半天都不挪一下窝。马季觉得收音机这东西可真是够神的，竟然能把大名鼎鼎的张寿臣、小蘑菇、常连安、陶香九全拘了来，而且收音机让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一点大明星的架子都不带有的，什么开州厂、窝果标、P 三国、地理图、大上寿醋点灯都是马季爱听的。后来马季所在的造纸厂在一家公司租了临时柜台，甩卖他们的产品。马季受掌柜的委派担起了销售的重任。担任销售期间，马季广东话、上海话、普通话运用自如，颇得顾客的好感。有一回，一位大公馆的阔小姐被马季这个干练能说会道的小伙子说动了心，慷慨大方地买了他们的全套产品，工厂是赚了好大一笔钱呀。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嘴皮子非常利落的马季是怎么吹牛的。

是天才的歌唱家， 你瞧是不是？ 音色非常美， 哎， 音韵也特别宽。 对对对， 高音唱到黑 C 啊， 低音唱到 low D。 是是 是。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 他又给我送回来了， 来来来， 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不不不，唱，任何唱。 这儿没钢琴呢，这儿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像话吗？ 我摁两下，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你这嘴行吗？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伴奏， 来来来，开始啊，唱 《草帽之歌》。 哎，《草帽歌》。 妈妈 ，Do you remember？ 是这味儿。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哭什么你这？ 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行行行 啊！ 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怎么？ 你不愧是吹弹上的新秀。 哦，哪里哪里 啊！ 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弹老将。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不能这么说 啊！ 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呀。 您是这个， 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再来，再来， 还来啊？ 来，又换样了， 又换什么样了？ 借吹了。 什么叫借吹？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 来吧，来吹吧。 要讲借吹呀， 啊， 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等会儿， 你马季呀、 马季， 啊， 马季来了吗？ 嗯。 马季在哪儿呢？ 哎， 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嘿，好嘛，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你不就是马季吗？ 我不是马季。 你是谁呀？ 我不值一提。 你是哪位？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我哪知道啊， 我是谁呀、 你，哎呦 啊， 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 哎呀，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 啊， 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哎呀，不行不行啊！ 啊， 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哪 儿？你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不能这么说 啊！ 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哪里哪里 啊！ 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 我赵岩不行， 我马季不行，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哎。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不，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我马季装疯卖傻， 我赵岩不是好人， 我马季， 我赵岩 你 不得好死， 我 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你这瞎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我吹牛 完了吧？又完了吧？ 怎么完了？ 又不行了？ 你甭斗气儿 啊！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什么叫 啊？ 海阔天空， 想吹什么吹什么， 散着吹了， 怎么样？ 来吧， 你来吧。 告诉你 啊， 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有什么能耐？ 我能用耳朵看书。能耐大呀？ 你没问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你有什么能耐呀、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我留什么？告诉你呀、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我烧到67度啊， 我烧94度了。

在梦里寻觅，不知道寂寞的你是否愿意牵着我的手，那多情的阳光温暖了我和你。你是我登高的一把扶梯，我把生命深埋在你的怀里，落下了滚烫的泪，一滴一滴，是我是你，我要把心里的一句所有只有我自己，不给别人，不给别人，一生都给你。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评书也叫评词，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在江南呢则称为评话。它呀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它呢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战国时，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经常旁征博引，用故事做比喻。后来形成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像怒发冲冠、刻舟求剑、滥竽充数等等，实际上这就是早期的评书。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又是我们经典名段的单元了，刚才我说了评书的来源，那不用问，今天我们就要听评书的经典名段。三国演义是评书中的精品，连阔如、袁阔成、单田芳等评书大师都说过这部书，并且风格不同，各有千秋。《三国演义》属传统评书中的长腔袍带书，里面的经典名段众多，像袁阔成演播的版本就有365回，可以整整的听上一年。那作为北京评书的代表人物，连阔如当年演播的《三国演义》也是非常的精彩。当年他在解放前某电台演播评书《三国演义》的时候，享有尽街尽巷连阔如，家家户户听评书的美誉。不过因为各种原因，连阔如的录音版本非常少见，目前仅有三请姚七、辕门射戟和鲁达除霸三段。 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就是辕门射戟。 今天讲一段《三国演义》的故事，吕布、吕奉先辕门射戟。吕布这个人，胯下赤兔马，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可以说是天下无敌，是只虎将。他这个人呢，论能为武艺那是很好，学问当然是有限。他吃亏的地方呢，就是头脑不大清楚。要是能够创事业呀，自个儿就创事业去。像这三国上创事业的人，曹操、刘备，那都是自己创事业创出来的事业。吕布嘛，又没有这样的本领，自己不能创事业，也可以辅佐人嘛。但是吕布又不甘居于人下。那么要是能当元帅也好，带着千军万马，指挥得法，调动有方，到哪儿骑个得胜马到成功，也可以独当一面嘛。他又不够资格。那么要给人家当战将呢，又觉得怪委屈的。所以吕布这样一个人呢，是既不能为帅，那他又不能为将。那么这样谁要他干什么呢？袁绍，袁绍那儿不要他。到了别处也待不住，失败了，到了徐州来投奔刘备。固然是张飞喝醉了酒了，打了曹豹，他把徐州给夺了去了，反让刘备在小沛吞并。现如今淮南的袁术、袁公路想着要灭这个吕布，他手下大将建言呢，说主公，你要是出兵去打吕布，那刘备就出兵帮助吕布，咱打不了胜仗，灭不了吕布。咱们要是出兵去打刘备呢，吕布他就帮着刘备，咱们也灭不了刘备。现如今我有个办法，您可以派人呢去见吕布，我们可以送他20万户粮。就是跟他说，我们要出兵打刘备，你不要管。吕布是个势利小人，见利而忘义，自有好处，有便宜可贪，他就贪。那样嘛，就让他袖手旁观，不要管刘备。咱们先出兵，兵发小沛，把刘备、刘玄德灭亡了，剩下吕布了，那就好办，咱再去灭吕布。袁术、袁公路啊，认为他部下这个大将说的这话有理，这个办法很好。那么立刻就派韩胤吧，拿着他的亲笔书信，骑着马，带着亲人等，够奔徐州府，见了吕布，下书信说明这个用意。吕布呢，白得那么多的粮，打刘备我别管，可以可以，他答应了。那么这样呢，人就把粮食给他送来了。袁术、袁公路派他的大将纪灵，率领10万人马，是兵发沛县。副将呢，就是雷伯、陈兰。兵到1000乘连天，兵到15000无变无厌，10万人马声势浩大。旌旗招展，队伍交加，就奔这个沛县来喽。早有探马把这件事情探实了，禀报刘备、刘玄德。刘备知道这个事情，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呀，赶紧跟他二弟关云长、三弟张飞、谋士孙乾等大家商量这事怎么办。刘备兵微将寡，人少势单，通共才有几千人，这个仗不好打呀。孙乾、孙公又说，主公，是不是您可以写封书信 哎，我可以亲身前往道上徐州向吕布求救，吕布要是肯帮助咱们呢，哎，这个灾难就可以解了。哎，刘备说可以可以，看文房四宝伺候。张飞这么一听啊，哎，大哥不要轻拿吕布，他岂肯帮助你我。哎，三弟你不要那么讲，我跟吕布吕奉先并没有什么仇恨，并没有什么恶感的。刘备写完了书信派人送去了，赶这个书信送到徐州，吕布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呢，是刘备亲笔写的书信，夫子将军垂念，令备与小沛容身，是拜云天之德呀！啊，尽袁术与报私仇，遣纪灵领兵到县。王在旦夕非将军莫能救，望弃一旅之事以救倒悬之急，不胜幸甚。哎，这个信里头就说的是什么呢？我刘备刘玄德啊，蒙你这个吕布啊，这份厚意，那么让我呀，带着兵啊，哎，到这个小沛屯兵，我赶你天高地厚之恩。现如今袁术袁公路要报私仇，让大将纪灵率领十万人马，哎，兵伐沛县，我要完呐，非你吕布不能救我呀。哎，赶紧出兵救我倒悬之急。吕布吕奉先看了这封书信，可就问陈宫，你说这事情怎么办啊？陈宫的意思不管。吕布说那可不然，袁术送给咱们这么多的粮食，给咱们这么多的书信，来干什么呢？哎，灭刘备我们袖手旁观不管。哎，不对不对的，哎，我一定要管。那么这样呢，吕布写了回信，跟着传下令来，调三万人马兵伐沛县。那么这个时候刘备刘玄德就是有几千人怎么样啊，也出得城来扎下一座大营，那等着跟纪灵打仗吧。哎呦，这时候沛县的黎民百姓可害了怕了，这个战场要摆开了得多大刀兵斧弹水火之灾呀！啊，真是不得了啊，这个罪可就大喽，人人都怕打仗。赶吕布的人马这么一到这儿一扎营啊，老百姓更害了怕了，这个战场恐怕没有完了，这可怎么好。哎，吕布这一到，纪灵很纳闷啊，吕布是帮着我们，是帮着刘备啊，哎，写封回信，哎，问问他们。那么这样纪灵就写封书信问一问一吕布，你带兵来这是干什么来了呢？吕布看完了这封书信，自己有了主张了，干什么呀？他就站到那个辕门那块儿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哎，二十三十一百步一百一百五十步远来，中军保障在此。中军保障距离的营门150步远，吕布吕奉先预备好了风风声声酒宴要请客，派人写了两封书信，一封给刘备，一封给纪灵，请他们两个人前来赴宴。刘备刘玄德看了这封书信说，二弟三弟，吕温侯请我赴宴，我不能不去呀。哎，大哥，既然老张看来，哎，恐有不测。哎，不要紧，去者无妨。大哥要去，是小弟愿意同你前往。关云长说：“咱们吧，你我弟兄一同前往，来备马。”或者老哥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束物，全身披挂整洁，身旁都带着宝剑。上了马，亲随人等跟着骑随坐骑，各斗丝缰，飞奔吕布的大营。到了营里头，辕门这儿水灯离岸，下马有人接过坐骑，吕布亲自出来迎接。哎，刘皇叔， 哎呀，温侯，一向可好？请来到帐中落了座。有人献茶，茶罢各盏。啊，这个时候嘛，吕布可就安慰刘备、刘玄德啊，说我哎，今天请你来赴宴呢，就是要解决哎你这当前的困难。可有一样啊，日后你要得了志，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今天之恩呐！啊，百思不敢忘。没有多大功夫，乱马奔腾，直升大将纪灵带着亲自人等到了。下了马，有人接过坐骑进辕门。吕布将要出来迎接纪灵，一眼就看见刘关张弟兄在这儿呢。啊，不好，转身形他要走。吕布、吕奉先抢先几步过来，啪这么一把就把纪灵给抓住了。哎，将军请转。呵，就跟鹰捉燕雀一般，大人盯着小孩子似的，递到帐中坐下。哎呀，温侯啊，你莫非说要杀我纪灵啊？哎，不是的，岂有此理。吕布平生不好斗，唯好给人解和。哎呀，是不是那么要杀大耳乎？是不是要杀大耳朵刘备啊？哎，刘备是我的兄弟，今日为将军所困，他前来求救啊。那么要说温侯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我有一法，哎，要从天所决。来，哎，这便是刘皇叔纪将军。纪灵在左，刘备在右，吕布在正当家，吩咐人酒宴摆上。关张二人寸步不离，紧在刘玄德的背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吕布说，我给你们两家的说说吧，看在我的面上各自息兵把战。刘备求之不得，当然无话可说。纪灵说，温侯这可不成，我奉主公之命率领10万人马，兵发沛县，就来捉刘备，哪能善罢甘休啊。哦，张飞这么一听啊，好，两道弩眉倒竖，大欢眼圆睁，压耳毫毛突突直颤，半步钢圆就炸下了台，抖得甲叶的声音乱响。伸手攥宝剑，把暗崩狂，哧楞楞把宝剑亮出来。纪灵，你为我们弟兄兵少，看你兵多，心如儿戏，你比得了黄金百万吗？你敢伤我的哥哥不成？啊！关云长赶紧来说，三弟不要着急，哎，看吕温侯如何做主。哎，不成，咱们得回营，打仗也不委婉。吕布说，我请你们两家不要争斗。哎，不要让你们两家里冲锋对敌打仗，哎，说和了吧。这个纪灵怒目横眉，瞅着刘关张弟兄不忿。张飞呀，可急得他擦拳抹掌啊！啊哈，啊哈，哎，大黄哥，刘备直冲他摆手，不让他忙。吕布到这时候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气往上望。来看几次后，吕布手下人把画杆方天戟给他搭进来，伸手啪这么一捋，这条画杆方天戟呀、啊，大将纪灵吓得脸上变颜变色，刘备两眼发直，真猜不到他怎么回事。吕布吩咐一声，哎，小外德将此戟立于辕门。遵。呵，小校们，大 着这条化杆方铁戟来到辕门这儿，砰，给立在这儿了。吕布说：“你们看，中军保障距辕门150步远，我要拉弓射箭，箭出此流星，射到几耳之内。哎，射中了，你们两下西兵马战各自收兵，谁要不听，我就要跟他势不两立。啊啊，哎，如果我这支弓箭吧嗒一响，箭出去射不中几耳，哎，那我就袖手旁观，任凭你们两下里怎么样冲兵，怎么样打仗，与我无干。哎，今天辕门射戟，给你们两造解和。刘备当然是愿意呀，啊，纪灵是不愿意呀。哎，吕布吩咐看弓箭伺候。这个时候，有人给他拿弓拿箭，吕布斟上一杯酒，给了刘备兄弟，请饮此酒。斟上一杯酒，递个纪灵将军，请饮此酒。啊，刘备盼望他这支箭，哎，箭射几耳，射中了。纪灵一想，150步远，百步穿杨，150步远，那么远，哪儿射得准啊？先答应着吧。这个时候，吕布、吕奉先左手拿着一张弓，右手拿着一根箭，往辕门这儿一看，这戟啊！刃扣天弦，前把一推，后把一拉。哎，这个时候吕布这么一拉弓，大家一看呐，哎呀，吕温侯真是两膀履力过人呐！拉弓的人膀子上没劲儿不成啊？啊，两膀没有力气，拉不了弓。拉弓讲究是撑把拐磨脱裸雕合，得有这八个字的功夫。9斤12两为一个劲儿，13把半，这个弓算是拉开。拉弓的人嘛，先都得背着手往这一站，拔蹼子吊脸，哎，练这个战功。战功练好了，吊膀子，吊膀子吊好了，才能拉硬弓。左手攥着弓背，右手攥着弓弦，举过脑门，他往前捞，弓针一撑，前把推，后把一拉，前把拖住，后把裸住了，一拔蹼子，一拐胳膊肘，啪这么一吊脸，哎，这种功夫可是不容易啊！啊，拉弓射箭吗？赶吕布左手攥着弓背，右手这根箭刃扣。左手攥着弓背，手指头还要掐着这个箭杆，这就叫刃扣，这箭杆这叫扣门。这个箭杆翎毛尾巴这儿有一道深钩，哎，整把那个弓弦搁在这钩里头，这就叫天弦。啪，这么一拉这张弓，把这张弓一拉，拉开了啊，哎，13把半嘛，拉开了，拉弓要拉满了。拉弓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就听吧嗒，弓弦一响，刘备、刘玄德这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就跟着这支箭走了，不偏不歪呀、啊。哎，吕布、吕奉先这支箭整打那个戟的耳朵，噌，穿过去。吕布把这张弓往底下一扔，俩手一捋他的雉鸡翎啊！辕门射戟呀、啊！吕布高了兴了，他的将士儿郎们齐声喝彩呀、啊！好啊！吕布伸左手啪把纪灵给拉住，伸右手啪把刘备给拉住。兄弟，将军，这是天让你们两下里行。并把战来看酒伺候，慢慢的给刘备斟上一杯，给纪灵斟上一杯呀、啊！哎，你们两下各自收兵，霸占了吧！哎呀，这时候刘备暗暗的觉着惭愧，纪灵坐在那儿半晌无言呐、啊。啊， 啊，温侯啊，您的话吉林不敢不听，我是有主之臣，回去到了淮南见了我家主公，怎样回复呢？哦，你怕袁术袁公路责备于你也罢，我写封书信你拿回去也就是了。纪灵没法子，等着吕布吕奉先给他写了一封书信，书信写得了交给他，纪灵告辞回归，刘关张弟兄告辞回营。哈哈，这个时候啊，纪灵回去没办法，拔营起寨撤兵走啊，吕布吕奉先也是拔营起寨撤兵回归徐州，刘备刘玄德镇守小小的沛县呢、啊。哎，眼瞅着十几万人马摆下杀人的战场，吕布吕奉先不让袁术袁公路利用，也不让刘备刘玄德为难，在这个时候他争取主动，哎，给这两下了说和，辕门射戟，化干戈为玉帛。 这是连阔如演播的评书《辕门射戟》，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2004年10月在天津意外发现的，这段录音的年代大约在1953年到1956年之间，正是连阔如艺术上的黄金时代。不过非常遗憾，这个段子好像不太完整。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王一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天天开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